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王小英导演作品《浮生》今晚登台国家大卷。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背景下，浮生传奇般的将儒家大成之作《尚书》以奇特的方式保存下来，免受焚烧之祸，用个体生命扛起了文化坚守。当坚守看似终得圆满时，他又经历了内心深处更为震彻的拷问。舞台剧《行者无疆》今晚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在这部新戏当中，张骞作为一条历史通道的开拓者，经历的种种艰难将以丰富的手段呈现出来。正在进行中的2018国家大卷五月音乐节拉开一场弓弦上的盛宴。明晚，曾摘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桂冠的小提琴家陈曦将登台国家大卷，与欧洲名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携手奉上门德尔松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中国首演。明晚开始到本月25号，已阔别国家大卷舞台八年的莫斯科大卷芭蕾舞团将回归，献上古典名作《海盗》和苏联早期芭蕾作品《巴黎的火焰》。《海盗》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剧目，首演当天收获专业奖项无数的首席演员克里萨诺娃和搭档伊戈尔·茨维尔科将联袂登台。舞台剧《以笑之名》明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现场演绎破旧的别墅主角登场，心心相印三部独幕剧，传递给观众的远远不只是一台演出。方寸大小的剧场有着某种魔力，观众总是对着舞台怅然若失，又总是看着别人的故事挥洒着自己的泪水。英文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明晚开始在龙福剧场上演。这部戏讲述了一段发生在6岁男孩与苛刻严厉的莎士比亚老师之间令人捧腹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约瑟夫·格雷夫斯将他对莎士比亚的全部热爱融入到了剧中。视觉肢体剧《黑鹅湖》明晚在慈剧场演出，整部剧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的一个小镇，更像是剧场里的一部黑白默片。北京市演出公司推出的话剧新作《老舍赶集》将在本周末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部作品由方旭执导，融合了老舍6部短篇小说的内容，按照不同场别讲述6个满含家庭生活温暖的故事，展现老舍笔下普通平凡的生活气息。这部作品将延续话剧二马的全男班阵容，所有角色包括女性角色也都将由男性演员扮演。山谷的呼唤，胡德夫民谣音乐会本周日登台天桥艺术中心，他的声音坚毅厚实，有如来自遥远的山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第一部新戏《鹬蚌鱼》将在本月26号首演。这部儿童剧以鹬蚌相争的成语作为创作灵感，将以人偶结合的肢体剧方式展现一段中国式的寓言童话故事，作为送给首都儿童的六一礼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那么在这个时段下班和放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是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级，气温在24到23摄氏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到了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是个雨天，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有的地方可能这雨还没有停，是吧？ 嗯， 今天咱们在四点有戏当中呢，是要跟您说一部今天要上映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有一特点啊，我们今天这个推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啊， 叫今天的这一部啊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他这么描述， 嗯， 这个电影啊那么像真的 啊， 不像是拍电影。 知道了，《盗梦空间》 您就知道《盗梦空间》啊，就是有梦是吧？ 就分不清楚哪个 是梦境， 哪个是梦境是吧？ 嗨，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这个电影啊，他拍的好不好，或者影院演的好不好？ 嗯， 我说老百姓的眼光啊，一般会说，哎呀，他演的太像真的了。啊，就是，演的好，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或者这么说，说这个这人这个演的好是吧？这人怎么他像？你说这个判断的特别的主观是吧？ 很模糊。 哎，他这个乾隆他演的像，你见过乾隆是的。但是这是我们一个 见过也不太吉利。 嗨，这是我们的一种就是评判标准，就是内心评判标准，主观标准之下的一种感慨，一种表述啊。 嗯嗯。但这种表述呢很朴素，非常直接。 嗯。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哪部电影呢？这样说吧。回顾一下我们在上周三包括这个周一的时候跟大家了解到的分享到的有关来自远方的消息哈。上个周三是第71届戛纳电影节开幕，那么在这一届的戛纳当中，其实中国观众还是挺关心咱们有那么两部是入围到这个本届的戛纳。 对，首先就是这个贾科长的 你特别喜欢 江湖儿女。 江湖儿女， 哎，全程不看字幕也听不明白的啊。方言， 陕西方言，对， 哎，还有一部啊，就是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的 《 地球最后的夜晚》。 对，这应该是没记错是毕赣导演的新的作品。 对对对对对，就是路边的野餐不要吃，没有，就是路边野餐的导演啊。 我还得给你注释一下，因为去年确实是路边野餐特别的火，是吧？ 啊，对。 那么我们说到戛纳的消息，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远啊？ 嗯， 是吧？一说戛纳，那我也没去过戛纳。 嗯， 你去过？ 我没有， 你也没有，是吧？咱们没去过戛纳，但是每次都很关心戛纳的消息。 没错， 为什么？因为戛纳一般来说，如果获奖或者说入围的电影，咱们都说它是好片子，好电影，但是什么时候能看到呢？这就不一定了。 嗨，你到底想说什么？ 哎，那我问你，戛纳电影你看过几部？ 戛纳电影啊， 尤其是咱们华语入围的电影，其实要说啊， 看的不多。 这个去戛纳一般这个叫做原来啊说镀金，现在就不这么讲了啊。现在咱们去戛纳呢是正式的参赛或者是一些展映的活动，这有了很高的影响力，然后回来呢在国内呢咱们有更多的朋友会知道，咱们会慕名去观影。可是有一些电影呢它由于种种原因你可能看不到。还有一些电影呢那排片的关系嘛，得排啊排啊排队排一年之久。有没有这样的？ 对， 有。 对对对， 今天咱们说的这就是排了一年队的电影。 哦，这是哪部电影？我们终于能看到了呢。 对，这部电影呢，就是去年戛纳入围的作品，今天要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它有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名字，这个名字呢，一般你理解起来还不是非常容易啊，叫做《路过未来》。 哦，路过未来啊！ 哎，路过未来。 哦， 究竟这个路过未来是怎么讲呢？听听他的声音。 蚂蚁搬那么大一个，他得吃好几个月了。 那是公蚁，吃多少你王说了算。 先抽。 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这部电影《路过未来》。 嗯，这个电影其实它是一个，就怎么说呢，它讲的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影视 作品里 都能够见到的一种题材。 对 啊，也是就是差不多就是我这个年纪吧，啊，大学毕业之后，不甘于啊，是吧，在家里边 不甘寂寞 啊，对啊，然后出去创业闯荡， 闯荡，对， 那时候还不叫创业呢啊。 在很久以前，大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呢，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都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生活或者工作， 对对， 他的事业，他的整个的生活的这个世界会辽阔许多，他会到别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名词，那个时候经常会提叫打工，于是有了一个名字叫打工妹，那么这部电影所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群体，而且呢它被称为是打工的二代， 打工二代， 对，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是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我们的电影方面的专家周夏老师。周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一直按照没让赵老师说话，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些啊，其实都是特别业余的这样的观点。但是周老师，刚才我们说的这部电影，您是看过的，对不对？ 对，我昨天是刚看过，所以非常新鲜的感觉。 是是是，这部电影好像是今天是正式跟大家见面。 对，今天是正式在全国上映，包括是各大院线，包括就是我们的艺联啊，都正式推出了。 我们还得做个小注释吧，艺联， 对对对对， 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在我们四点有戏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是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联盟啊， 对， 我觉得先跟大伙儿也介绍一下周夏老师的工作哈，他这个工作说出来肯定很多人都特羡慕。是吧，就是说你想看什么电影他说了算啊，这是不是这意思啊，您这工作是不是跟那个 感觉周老师您的权力很大， 我们会对有一些艺联的推荐一些影片让我们先看，然后看过几部之后我们可以推出比较优秀的一部，进行艺联发行。对， 哦， 基本上 看过， 哎， 再推荐。 你接地气的解释就是我这解释嘛。咱想看什么电影，问问他啊。 这周夏老师说了算。周老师是专业人士了，对这部电影肯定有自己的理解。一会儿我们慢慢来聊这部电影啊，您看过的感受，包括呢，他在今天出现在咱们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当中，到底有什么选择他的理由？刚才我在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再说一个小小的花絮吧，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也是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电影的幕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通常说哪部电影说演得好不好，刚才我跟赵亮我们俩瞎说啊，说它像不像，它像不像真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皆谈相议当中非常多。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哎呀，它真的是就像是这个某位导演在赞扬这部电影，在给他点赞的时候说那句话，说它太像真的了，不像是拍电影啊。这个话说了以后呢，就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发现他的演员啊选择的都是偶像青春类型的，可是呢他们没有往那个偶像青春方向发展。这个电影里特别接地气。怎么接地气吧，跟大家说一个这样的小小趣闻。这部电影刚才一直没说谁演的是吧， 啊， 让大家等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位就是致青春里的杨子姗。 杨子姗， 杨子姗大家非常熟悉了，周老师对他也肯定特别熟悉。 对，我很喜欢他，除了致青春他还演了那个重返二十岁， 对 啊，都是一个青春偶像的形象， 是 非常靓丽。 对， 对，照样尤其喜欢啊。 那是 另外跟他搭戏的是尹昉。 尹昉， 尹昉，大家听到的这名字是 有点陌生， 仿的是那个日字边一个方，方正的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您刚刚看过的《红海行动》当中，他就是演那位观察员的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狙击手。 就是他， 就是他。 但是在这部电影中，你可能是完全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形象反差非常大。 周老师说的非常好，为什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真的跟原来不一样了。 是他就是把那个街边小混混的形象演得非常形象， 和 生动。对， 你看，又我们揭晓一个答案，里面有个街边小混混，还是主角之一 啊。 这两位演员啊，在这个演这戏的时候，据说吃了不少苦，而且他们都甘愿吃这苦。尤其说这杨子姗，原来演的青春靓丽的，那都得是有光环的， 而这部电影呢说全程素颜，为什么？他要演绎打工妹啊， 对， 他要演绎在深圳打拼的，他们叫深漂， 深漂 这词儿、是吧， 漂的比较深入 的。对，然后呢说他整个不化妆以后那个状态要保持，好像说他后来是有疾病吗？ 对，他是为这个片子暴瘦了20斤。其实他本来就不胖，然后整个就是 他还得暴瘦。 对，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底层的打工妹，他还是有这个肝病。 肝病， 他做过肝移植，后来呢，因为试药呢，他这个肝病呢又复发了， 是， 所以更加严重。 对 对。 那为了演好这样一角色，据说他跟导演提前打招呼了，他说：“别给我做好吃的，剧组里边别给我吃肉。” 很残忍。 对，一直坚持，好像说是大概快2个月都是青菜，然后吃了非常非常不营养的东西，让自己呢能够变成那个稍微病殃殃的样子。 这就是演员的这个投入， 对、 这种牺牲啊。我觉得这个导演选择演员啊，他可能也得 看理由是吧， 也得看重这方面。就是有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是有自己的，咱不是说他能不能吃苦这事儿、他是有自己明确的定位的、是吧、你比如说有的演员我就要演什么类型的人物，我在这个类型人物当中我还没有塑造够呢，是吧，我就得演什么什么，我是不是主角、 我听你这么说想到很多形象，比如说演皇上 就他就是得演皇上是吧，那个你说他演那么个病殃殃的角色，那我演不了，我不想演。 但是杨子姗大胆的他要尝试这个角色。 对对 对, 对。 那再说一演员，就是赵夏老师可能看到了银纺这回呢也是有很大突破，你跟他说不一样吗？ 对， 据说啊他就是那个脸上痘痘起了不挤啊、也不做处理、不掩盖、不是遮瑕，现在不遮是吧、 对，刚好是他其实青春痘嘛，刚好是他那么一个年龄阶段的一个特征、 对、所以这样的一些出演呢被看过的观众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他们说这回俩人啊或者说这些演员们、都叫无痕迹的更贴近的零度表演。 一说零度表演，我想大家心目当中一定有您特别喜欢和崇敬的那些个零度表演的演员。 这个零度表演我们得说一下，零度表演不等于零度演技啊， 这个 正好是两个极端 不等于无糖是吧。 一说零度以为这是没有演技，恰恰这是一种很高超的演技。 是的， 或者说呢这个演员跟导演的这种共同塑造，就是创造一种无表演的表演啊。 对， 这种我们知道很多导演特别追求这种境界，说白了就是要把故事片拍成纪录片、是吧，就看着这个就像真实发生的一样、特别特别的生活化。 所以我们刚才有了这句话、 是 太像真的它都不像是拍电影、 所以我觉得往往好像这类电影哈、就是特别容易在戛纳获奖是吧。 因为这可能是那个李瑞军导演的一种风格， 一种风格，对对对。 其实，在《路过未来》之前呢，他已经拍过4部长片了。而那4部长片的一种风格，可能比《路过未来》更像纪录片，更不像你认为的那种电影的形 态，就是更像真的是吧？ 我就接触过一个，就是夹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这个电影还是引发就是大众的一个关注的。 对、 是是是。 其他还有哪些电影呢？ 他之前呢？就演拍的是老驴头、还有一个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都演老人的一个状态， 他关注的是老人那个 群体，对对对，但都是在本土拍、都是在他家乡拍的， 他的家乡是西北的甘肃、 对，但这个路过未来呢就是延伸了一步，从家乡走出来了、就是从甘肃到了深圳 去打工， 在这对、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最克制的最贴近的零度表演，您能想到的还有哪些演员在哪部戏里的表演？我先举个手呗。 你先说一下。 我 就知道他说这个。我就把答案说出来。 真的。 赵薇。 对对对。哎呀这个回虫不是。 这回答 周老师， 你是在说亲爱 对对 亲爱的 亲爱 的 当中赵薇 的 表演、 对对， 周老师您喜欢那表演吗？ 就赵薇在亲爱的中的表演确实令我刮目相看，因为一个偶像的演员、而且在导演已经取得很好成绩的他敢就放下自己所有的那个华丽的外表、去演这么接地气的一个、农村妇女，我觉得还是挺佩服的。这让人联想到巩俐在很早之前拍的秋菊打官司， 对对对、 都是做一个很反差很大的一个表演， 是 但是非常的接地气和生活化、对 那么我们还是问问大家啊，我刚才先取了个爪，占了您一个名额啊、嗯。您能想得起来的这个零度表演，或者最克制的、最贴近的表演是哪位演员在哪部戏里？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全程您都可以来发言。 好， 那接下来咱们还是要问问周夏老师，这个电影我们俩还真的是只能等待今天有时间再去看了。 嗯， 您提前观影了。对这部电影您是怎么看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对，不怕剧透啊。 路过未来啊，其实我昨天看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一前不久放映的一部刘若英的那个处女作，就是 后来 的 我们、 啊、因为后来的我们讲的是北漂。 嗯 嗯，他也是两个偶像级的演员，一个井柏然，一个周冬雨、嗯、但是他们演的也非常的朴素、嗯、可以说把一个青春片也接了地气。 对、 嗯、但是呢路过未来和他不一样，他是更接地气。 嗯， 所以我刚看完这部影片时候，我就起了一个标题，我说路过未来比后来的我们更狠的深漂，就是、 嗯、 他就是更底层，因为那个还是大学生。 嗯 啊，直接在北京找工作，然后最后他还有一点梦幻理想化的结局，他成功了。 嗯 啊，当然也是一些人的一个实力，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到的。 嗯， 但是路过未来可能对于这个戏中的两个年轻人来讲，可能未来真的是路过。 嗯， 就是他们没给我们一个比较理想中的所谓的成功的这么一个结局。 嗯， 反而是应该说是挺悲伤的一个结局，但是电影表达的又非常的克制，这个题材本身是非常沉重非常沉重、 嗯、 但是它表达的又很感觉就像行云流水一样，又很平淡、嗯、又很淡淡的下来，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看完反而是更难受，而不是那种煽情式的、 嗯、 所以就是因为他讲的也是一个家庭，一个甘肃的然后到深圳打工的那么一个家庭，这个杨子姗扮演的耀廷呢，他在深圳打工，然后有一个梦想，就是给父母买套房子，把父母接过来。 嗯， 然后为了这个目标，这个应该是巨大的目标，对于一个打工妹来讲，他去铤而走险，就是去试药。 嗯， 这是风险非常大的一个、 嗯、 一个、 哦、去制药厂的 对对对 试药的环 节，去试药， 嗯， 去试药，而这个多次试药之后呢？就导致了他的肝病的复发。 嗯 啊，最后就是很无奈，他的房子肯定是打水漂了，然后呢就是最后呢他这个身体也没有钱去医治，然后就跟他的小老乡坐在回家乡的火车上闭上了眼睛。其实整条线其实是挺悲伤的一条线、 嗯、 但是他的整个表演下来其实让你觉得是很自然的。 嗯 啊，没有是哭天抢地的、 嗯、 都是很白描的一些或者是生活流的一种展示给你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上面其实看到很多社会层面的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表达，其实包括比如说医疗方面的试药啊，还有这个他在那个深圳打工经常会就是休假了停工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冲击下，深圳不像在就是刚才那个您提到的就是外来妹那个时代了，那时候大家去淘金呀、啊、去打工啊，因为深圳真的是可以实现你各种梦想的一个地方，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的地方。但是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我们现在出现在一个经济的转型期、 嗯、 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的这个生产力，可能这个廉价劳动力或者基本的这个生产力转到了东南亚。 对， 反而我们的工人，我们的这个打工妹啊，这些子弟们反而面临着一个下岗，面临着失业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是他讲了一些新的社会转折争议中一些小人物的命运， 一些存在的问题 啊。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表达是抓住很敏锐的抓住了一个大时代当中的一些那个拐点。 嗯 啊，去展示小人物的一个漂泊无定的那个命运。其实我在朋友圈看到，就是昨天我们很多同事一起看的，我们在朋友圈看到同事发的有一个句话，我还挺感慨的，就是说就是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远方，就是展现到他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境界。因为回到故乡，他也是别人认为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他干农活呀，或已经跟当地已经格格不入了，已经融不下来了。 嗯、 但是在深圳，他却也无法定居下来。 嗯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在周夏老师讲述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细节是说到了这个 杨子琛演的这位叫耀廷的姑娘， 对，耀廷， 她其实是跟着家人，她出生都是在深圳， 对对 对， 家人是从甘肃来打工， 对， 然后呢，在深圳出生长大的她，家人后来是因为在深圳，因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所迫，又回到甘肃去了， 是是， 她呢一心要想在深圳继续发展，然后还想把家人又一次接到深圳来住， 对，她移民二代， 所以 对，我觉得这个定位可能会就是给这个人物啊，当然我也没有看电影啊，就是我觉得他这么设置这个人物，其实他是更有一种什么呢，就让这个人物的内心更拧巴，他更拧巴，他但是他做出这些选择他也更淡然， 嗯， 因为他不会直接把他说我的归宿在哪儿？你想，他就在深圳出生的， 对对， 他没有说我是那个甘肃人， 就是、 我是农村孩子，我是他没有那个， 是不是有一种就身份认同上其实还是有别扭的地方， 对， 有一种无奈。 他对他，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有一种很尴尬，因为在深圳他立不了足，他这个经济实力他达不到，但是回到故乡，就是刚才您二位说的，他本身他就生在深圳，长在深圳， 你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 对对，这是一个大家普遍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在后来的我们也有这一种，就是说越是故乡名，但是哪里是我的家，就是他也有这方面的感叹，这是一个可能能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点，因为很多其实在一线城市，很多其实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对， 组成了这么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大都市的这么一个景象。 说的太好了，其实周亚老师刚才这个说法呢，他把后来的我们也纳入进来，让我们立刻就感受到了两部电影对比之下可能您能体会到的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其实北京也正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四面八方的人在这里，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繁荣的局面。 嗯， 那这样我们刚才既然说到这部电影呢，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这样的克制的零度表演，您还想起来哪位演员在哪部作品当中？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那些作品啊。 嗯，对啊，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好， 刚才透露给大家一个消息吧，我也小小剧透，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在这电影片段里面有一段是他们在 KTV 当中吵架。这吵架之前呢，唱了一首歌，这个歌啊特别符合这个电影的调调。 嗯， 这个歌是来自李健的《异乡人》。大家还记得那首歌吗？ 哦，异乡人 啊， 特别 是很早的一首歌， 啊， 对 对对，非常契合这个电影。 我们听听这首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北京文艺广播，来说说您心目当中那些克制的零度表演。 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

本来是想自己跟着这句唱出来的，可是还唱不出来了。啊、今天这个情绪不到位啊， 要哽咽了啊！ 不打太极 啊，快乐出击。 嗯，欢迎大家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各位在他乡还好吗？ 哎，问的这句话，各位在他乡还好吗？ 嗯， 这句话呢，连着南福尔摩斯这个就更好了。他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究竟哪里是故乡？” 嚯！这三句半还缺半句， 来 就这儿， 就这儿。好， 北京文艺广播啊，就是大伙的家啊。 为什么开始我们听到你在他乡还好吗？今天说的这部电影跟这首歌，它其实在某种情节上有些联系。 嗯， 你在他乡还好吗？我们说到这部电影名字叫做《路过未来》。 嗯， 它的拍摄的主要的地点呢是在深圳，说到的是大家俗称。深漂的 深漂 这么一群人， 对， 嗯， 这个北上广深这大城市哈，对于在这些城市工作的打拼的年轻人啊，都有很多的作品去展现。有那种就是稍微显得浮躁狗血一点的啊，叫什么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啊， 嗯， 是吧？逃离北上广啊，什么的，是吧？这个是永恒的一个话题。 嗯， 但是咱们说这个路过未来呢，他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啊，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但是呢，你不知道他的家乡是哪儿啊？经历了种种的磨难之后，又是很平静、很淡然的选择离开。 是的， 特别让人有一种回味，有一种思考。 对，我们今天呢来关注一下这部已经在今天正式跟大家见面的电影《路过未来》，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我们的电影专家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周夏老师。 我是那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 哦， 我主要现在在电影文化研究室工作。 哦，电影文化研究室。 对对对，主要是跟艺联选片，还有写影评，还有做一些学术论坛的活动。 嗯嗯，刚才赵亮那个话还是管用啊 啊， 就是其实是这个周老师。他推荐的影片， 对 我们看， 我们看什么电影，周老师说了算。 哎，还是你这接地气， 专业的影评人啊。非常欢迎周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咱们跟扎娜一起关注，是吧？ 对， 关注一下这一部《路过未来》。 哎， 啊、 我们还是再听两句啊，这个高潮的部分，你在他乡还好吗？就是很多人在过去的 KTV 当中点唱的一首 啊， 频率相当高的歌。 是，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歌唱的情感不够极致。首先呢，他在那个他乡啊，还给他打电话呢，是吧？俩人还有联系。再者呢，人家是混得不错的，他在这儿是自怨自艾，是吧？是这种情感啊。然后还握着这个信笺，俩人还通信呢，特别有时代感，是吧？你想，这说今天的话，我得看着你的电子邮件，是吧？ 微信朋友圈， 哎，对，看你的微信朋友圈啊，这是可能今天会唱的这种情感、啊。 是，还是问问大家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部《路过未来》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所谓克制的零度表演、无痕迹的这种表演。那么您？还想起来哪位演员在哪部作品当中有这样精彩的演出？ 嗯， 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以及专家来分享。 嗯， 刚才赵亮一直在说这个情感的不同啊，那个时候表达你在他乡还好吗是一种情感。我们知道《外来妹》当中也是那个时代的情感。那么周夏老师，在您看《路过未来》的时候，他的确是跟那些年代或者他所表达的东西是有区别了，对吧？ 哦，对，完全是不一样了。表现一些新的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些痛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包括，其实影片开场就是那个黄牛在卖高价卖那个专家号，就一下子就跟你生活中的日常体验就连接起来了。 嗯， 因为在北京这也是很常见的， 我们也是在某些时代某些时段当中相遇的东西。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演员出演，我们刚才说了杨子姗，说了尹昉，这两位演员都是非常年轻的，我看他们的年纪应该都是在85后吧，应该差不多这个年纪。导演选取这样的演员其实非常符合他这个人物的那个定位的，对吧？刚才周夏老师说他们讲的是在深圳已经打拼过的第一代他们的孩子们的故事。 这个杨子姗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这个叫耀廷是吧？ 对对，耀廷。 嗯， 他还有个妹妹叫耀南，但是耀南在上学，他的年龄呢就是在上学阶段，所以他就回老家上学了。但是呢他也有个特点，因为姐姐在深圳打工，他一直写信就不想上学，一直想跟随姐姐来深圳打工，因为他在大城市他已经生长过，所以他在小县城呢他已经待不住了。 对，这个很真实。 对， 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身边，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家里的亲人是在大城市，在一个中心的地方，你总会觉得我是不是也要跟着他一起在那儿，可能才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对， 咱们朋友很多都来表达了自己观点啊。 我先分享几条。 零度演技呢是吧？ 好， 不是演技，零度表演。 完了完了，今天砸了。 零 度表 演啊，张文斌说了，图门啊，在归来当中的表演啊，他说超过老寿。他说这个里边演的太好了。 我们知道老寿这部电影让图门是拿了奖的。 南富这个谁丑丑说刘佩琦啊，秋菊打官司里边演这个巩俐的丈夫，那绝对是零度接地气。我是觉得这个刘德华在师姑当中的表演就是非常的突破。虽然他呢，他这个口音啊仍然是自己的那个港普啊 香港普通话， 但是无论从造型和他那个人物的那个状态上，除了这口音可能那么短时间没有办法去变化，我觉得还是跟他以往 你要求过高了 啊， 他比渣渣辉好多了是吧？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最近那个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演的那个后来的我们中的父亲，大家真的就公认是零度表演， 真的就像是在老家的父亲那种感觉。好，我们说到这里呢，马上为大家连线一位神秘的嘉宾， 这也是一位父亲是吧？ 也是一位父亲。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在《路过未来》当中有着精彩演出的演员周波。周波老师您好。 您好。 周波老师，在我们四点有戏今天跟您连线的时候，我知道您不在北京，现在您身处在何方，在哪里？ 我现在在宁夏。在一个叫闽宁镇的一个地方，在拍一个电影叫贺兰山下。 哦，在拍一部新的电影。 对。 周波老师，首先我们先祝贺您新的电影能够拍摄顺利。其次呢，我们今天主要的问题啊是在说到您的一部今天刚刚跟大家见面的电影作品，叫路过未来。我相信您非常非常有记忆的一部电影，因为在前不久您刚刚参加了他的首映礼对吧？ 是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路过未来》这部电影里您出演了什么样一个角色，来谈谈您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好吗？ 好吧。要说谈这个片子的看法好像话有很多也不知道从哪说起。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谁？ 我扮演的是这个耀南，就是杨子姗演的角色的父亲。 耀廷和耀南的父亲。 对，耀廷耀南的父亲。是一个80年代从甘肃走到深圳去打工的一个农民工。 是从80年代就去深圳的，我们刚才提到叫深漂啊，这么一个简称。我问一下周波老师，您是西北人对不对？ 对，我是西北人，我生长在新疆。 所以这部电影选择您，我觉得真的是太合适了，是很巧的选择了您是吧？还是您对这部电影确实很感兴趣？ 是的，因为头一次刚开始导演跟我，就是因为这个戏导演亲自给我打电话了，我跟李瑞军导演之前也不认识。他就跟我说到他的这个大概，这个当时就说那个戏的大概的这个表达的意思，这个叙事的时候，我就首先我说了一个，我说哎呀，这个角色应该是我。应该是我来演，因为女主角这个杨子姗演的角色属马，我的女儿也属马。90年来的啊。第二呢，说到这个孩，就是她生病啊等等，因为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也意外的这个感染上了一种很难治的病。经过10年又把她治愈了，但这个过程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那种心理的东西我有。再一个我最感兴趣的或者是最吸引我的是，当时李瑞军导演跟我说这个影片所要表达的东西的时候，最让我心里头触动的是80年代的一这个云集到深圳去打工的这些人。其实 更多的是一些做工的啊，普通的百姓或者这样的农民工、农民，在几十在20多年、3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在这个淘金里头有人淘到金了，但是其实更大多数的人是还是普普通通的这个工人或者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 嗯， 20多年过去以后，正好是我这个年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劳作当中可能会落下病啊，或者是就是这个生活是艰难的。 嗯， 完了当年龄到了一个程度，还不能继续，也已经不能继续打工了，又有思乡的这种情绪。 嗯， 又要回去，或者是因为生活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感情的问题要回去，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落差，就是其实他们在深圳这么多年，在城里头别人说他们是农村人，他们一直成为不了城里人，但是等20多年再回到乡下的时候，那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变成了城里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里边的这种人物命运的这种空间特别特别大，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哎，我就特别喜欢。 嗯，于是您就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耀廷和耀南的爸爸。 对，我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那个跟导演啊或者跟制片部门在谈接角色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就是那个很强烈的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戏我这脱口而出，我说这个角色应该我来演，再加上我是西北人，我语言上也比较容易掌握。 嗯， 对对对对， 嗯。 很有幸最后让我演了。 首先祝贺您，这部电影在今天就跟大家见面了。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谈到一个话题，多占用您一会儿时间，我想问问您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在说有很多电影啊，我们老百姓说他们电影演得好啊，电影拍得好，就说它特别像真的，都不像是在演电影，不像是在拍电影。这句话其实我在这里我要揭晓一下答案，这是顾长卫导演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么真啊，那么像真的，不像是在拍电影。那么刚才您在说到这个跟演员跟导演的合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您的表演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是无痕迹表演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里面有年轻演员。周老师，能不能您给我们评价一下，周波老师说说您对于这个杨子姗对于尹昉他们两位主演的表演您有什么样的评价，能跟我们说几句吗？ 评价谈不上，因为我大概没有这个资格去评价这些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说老实话，就是一个是我说具体的事吧，第一个是我们开始拍的时候在甘肃，在吕日军导演家乡叫花墙子村。 嗯， 其实在这个村子里头是没有尹昉的戏的。 哦， 但是尹昉从我们进剧组进到甘肃，他就一直跟随着。 嗯， 而且我们在那拍戏的时候，他都要到现场。因为我们没有戏，之前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演员。 嗯， 他总在跟着，后来我就问他们说，哦，这是男主角。哎呀，我当时特别感动。 嗯， 就是说老实话，现在拍一些电视剧呀，也跟一些年轻演员打交道，我觉得尹昉身上有这种就是对创作的那份爱，他特别让我感动。 嗯， 就他能花大量的时间来就到那个村子里头去，我们在演戏他也看。包括有意思的话稍微扯远一点，就是花墙子村也是李日军导演的家乡，在那儿已经拍了，在这之前已经拍了2到3部电影了。 嗯， 而且在这之前李导的这个戏里头都是村里的这些农民在演。 哦， 有意思的跟我们一块搭戏，在现在在这个片子里头那段戏没有了。我们在那说，就是李导演的前面一部戏的拿过国际奖的那个他应该叫舅舅吧，是舅爷爷。 嗯嗯， 我们在一块拍，但是那个是影帝呀。 嗯嗯， 就是我们在那儿呢，就是我自己也感觉到，就是跟这些虽然他们是农民，但是实际上是在电影里他们出演过的。 嗯， 就他们身上那种没有痕迹的东西我特别感动。 嗯， 完了尹昉就在那儿一直关注着。 嗯， 一直就跟随着这个过程，我们把甘肃拍完了以后到了深圳。 嗯， 深圳完了以后见了杨子姗拍戏，我觉得杨子姗在这之前美女吗？ 对， 这是也知道的，非常有